one cursed fellow. 好啦，咁啊，歡迎大家繼續咧留守喺係東頭灣路99號啦。咁啊，繼續聽下今日呢一個奇案啊。咁我哋而家咧就邀請咗一位咧，即係專家證人啦。咁啊，佢啊身處喺呢個美國嘅，我哋嘅老友記啊，阿黃錦就教授啊，一個好出名嘅犯罪學家，咁一個好資深嘅犯罪學家啦。Hello， 黃教授你好，教授。係啦，我哋而家試緊個電話嚇，咁啊睇下接唔接到阿教授嘅電話啦。因為想問一下教授咧，其實咧即係身在美國咁遠咧，好多嘢啲司法系統我哋就唔係太過，有時唔係太過 同香港有距離嘅。 係啊，因為其實之後咧呢一個卡特喺獄中咧，佢不斷咧就自救啦。咁直到咧1974年嘅時候咧，即係坐咗監差唔多嘅8年啦，跟住咧就俾佢咧就再一次咧就係上庭嘅。係啦，咁當時咧就因為咧嗰兩個證人咧，包括阿 Bello 啦，同埋佢個 friend 咧，就突然間走出嚟咧就話啊，其實我哋當年咧講大話嘅咁樣啊，佢兩個咧就其實咧就係唔係真係我真係認唔到佢哋嘅，講真。咁跟住點樣咧？跟住我哋就接到個黃教授嘅電話啦。黃教授你好啊！ 早晨啊，你好， 教授你好啊， 教授你好。 咁啊，今日講緊呢個 Reuben Carter 呢單案咧，咁我哋講到咧就話佢去到1974年嘅時候咧，咁啊因為咧再上訴啦，咁咧但係佢都輸咗嘅，咁輸咗咧，但係去到1985年嘅時候咧，阿 Carter 咧佢就無端端咧就因為好多人幫佢啦，當時無端端咧就話啊，因為一個人生保護令呢樣嘢咧，就令到佢可以出獄嘅喎，係咁傳奇咁轉折嘅。咁我想問下教授，乜嘢叫人生保護令咧？ 嗰個人生保護令好簡單啫，係一個好好有歷史性嘅一個common law 嗰啲 program 嚟嘅。係。即係意思你可以向法庭講，政府收咗我嘅人，呢個人咧，我哋唔知道佢係咪犯咗罪，或者冇犯罪啦。咁唔請你解釋，第一係唔係喺你嘅手裏邊？第二點解你扣留佢咧？如果政府唔能夠俾一個合理嘅理由，佢就應該咧即刻就會放翻佢出嚟噶啦。 哦，可以咁樣嘅，原來 係啊， 嚇咁係咪因為當時嗰個種族嗰個環境係令到即係法官啊嗰啲有壓力啊，先要做呢個決定咧？無端端因為呢個人明明係判咗終身監禁噶嘛，即係而且好大罪啊嘛，佢兩次終身監禁分期執行嘅喎。他現在坐了19年就讓他出來，是不是真的一個叫做輿論壓力呢？ 這個我又不敢肯定是不是輿論壓力，通常是說現在就算香港這樣，現在的人都違反法律，那兩法律他就說喂，有以這個不正當手段去做一些正當的事情的意思啦。在那個同一個理念之下呢，就是說那些人就說喂，如果是有需要的，我們用政治壓力去做它啦，有些這樣可能，我不排除這樣有可能，但是這個事情並不是一個很即是很不常見的事情來的。就算你現在都有很多這樣的我們叫最後一擊，我昨晚用完其他所有 的法律工具了，做不到了，我就會向法庭行呢條路，希望咧有機會重返呢啲冤案咁嘅意思啦。 OK， 咁所以佢當年咧，1985年嘅時候就俾佢即係成功咧就翻到案啦，叫做咁啊出咗獄嘅卡特。 因為我照我了解個佢個 case 啊，佢琴係話佢嗰啲人翻案啊嘛，嗰啲證人咧。 係。 嗰啲證人咧話啊，我以前係講大話嘅。 係。 咁我而家出嚟啦咁。咁就話當時佢審嗰陣時候，入獄嗰陣時係佢不正當情況之下入獄，於是佢而家佢翻案啦，咁我有機會可以出翻嚟啦，咁就係意思啦。 嗯， 係咪即係話當時判案嘅時間，即係法庭所根據嘅理據，其實可能係一種錯誤嘅理據，咁所以係判錯案。 嗯， 係判錯案，有啲判錯案可以翻案。有些判錯是不可以翻案的，即係明知你錯嘅都不翻得案。如果你是話證人在呢度講大話，又自然知道佢係講大話嘅，咁一定可以。咁或者是你之後在度揾啲新的證據係當時冇嘅都可以。 但如果你話喂嗰啲咁嘅陪審員好似錯咗波，咁就一定唔可以啦，因為你如果程序過咗啊嘛，係程序嘅問題。 嗯。喂，戴教授啊，你講到陪審團咧，我真係好想問你，我哋都好奇怪。喂，當時咧，咁你即係如果我係辯方律師，我幾大咧？都揾啲黑人嚟到做陪審員啦，係咪先啦？ 係錯 嚇，咁咪著數啲啊嘛！但係竟然全部陪審員都係白人喎，咁咪好唔著數咯？ 對唔住，唔好意思啊。 係 通常嚟講，我唔敢保證人哋點做啦。即係我嘅做法就係話個種族一定有嘅問題。但係同我哋方面嚟講，就係話個種族嘅問題咧，係次要於佢就係佢個背景嘅問題。譬如話奧巴馬咁樣啦，奧巴馬佢話黑人嚟噶， 佢 背景一定就唔係黑人嘅背景嚟嘅，佢個背景係一啲白人嗰種嘅文化背景。咁我要知道佢啲人係咩背景咧，佢咩趨向咧？咁嘅，譬如話有啲即係以前作案嗰時咧，好多人就話我哋如果審啲咁嘅強姦犯啊，我哋咧就會喺度揾啲女嘅咁，呢個係錯誤嘅諗法嘅。我就應該揾個四十多歲，因為如果你係個女仔係譬如話十零多歲啊，咁如果嗰個揾嘅咧，應該揾啲四廿零歲嘅媽咪型嗰啲。咁點解咧？因為佢知道嗰啲咁女人 bar hopping 啊，之類咁有事啊。即係我唔係用嗰種嚟話詆毀啲女性啊。只不過你就話嗰啲媽咪就比較嚴謹啲咁啫。佢覺得女嘅 人生經驗豐富 嘅，咁就梗係唔值得去保護你啦，咁就係意思啦。如果我看的就咧，應該就唔會去直接一嘢踩落去白與黑的問題，就是文化問題、背景問題係咪對你有利呢咁，咁你點樣知道呢？我哋通常咧就請一啲叫如果有錢咧，我就嗰陣時就冇啦，我做 legal 嘅，咁就冇啦。咁你就會等啲即係揾啲 polling 啊，即係 polling po 咗一啲 random sample 嘅人，就帶佢出嚟就審你個案，然後翻轉頭問佢。我審嘅案邊一犯話做得好，邊一犯人做得好啊？咁你就俾有些少把握，嗰啲數據又唔係截然，但係咧係有一定嘅幫助。我想唔超過數60%到啦。你入咗一鋪之後唔超過60%，話你係準確咁啦。 OK， 咁所以話即係當時咧，我哋因為我就咁睇表面啫，喂，全部白人，咁唔怪之佢最後咧就判咗佢有罪啦。咁啊，白人梗係即係懟佢噶嘛，係咪先？咁原來阿教授話即係都唔係嘅，淨係唔係睇白同黑。 我哋好表面， 我哋好膚淺啊！ 正常嘅，因為我哋都未必咁了解個法庭嘅程序， 係背後原來有好多意思係。 OK， 係啊，教授。Hello， 教授。 仲有一個，即係頭先啱講到，即係我個 strategy 或 tactics 嘅問題啦。有人咧就係話明知你衰都唔衰噶啦，你都真係冇曬，即係你做辯方冇曬計啊。咁你就可能中個釘入去到。如果中個釘咧，咁咪造成一白與黑嘅問題。到最撈尾咧，你法理講唔掂，你就走去講constitution， 即係憲法上面嚟講。咁憲法上面咧贏嘅喎，如果全白全黑咁樣咧就贏嘅喎，好多機會贏，唔係一定贏。 人權法 係好冤獄嘅，咁係好冤獄嘅。我見到同事我都唔敢講，但係做我哋做辯方嘅係贏，我即係冇即係我對唔住，我唔好意思，唔係我覺得唔係淨係講正義咯，即係講贏與唔贏啦，呢個係好 啱。係啊，因為好多即係 technical 技術上嘅問題啊，或者你係即係打個人嗰個技巧啊，都好緊要噶嘛。 係啊， 係啊，嚇咁啊！即係不過教授都成日係咪？我嗰陣時聽過咧，你話你冤獄嗰啲 file 咧，你成個台都係嘅係嘛？ 我以前係做嗰啲開頭嗰陣做啲監獄嗰啲噶嘛，咁後屘我就出去做人就打官司啲咁嘅嘢咯。咁香港如果係同香港差唔多啦，我估計係嘛？如果你窮嘅冇錢嘅冇頭冇面嘅，你一定就冇咁多嘅人身保護啦。我哋嘅責任就係話，即係喺個夾縫裏邊，希望分得清楚，楚資源有限，能夠救得一個就一個咯。 係咁啊，但係阿卡特佢幾特別㗎嗱，佢雖然黑人啦，即係大家覺得佢好似幾唔著數啊呢樣嘢，但係佢本身係一個名人啊嘛，即係佢都係算係有權有勢嗰啲啦，咁又有少少係唔同嘅身份。咁喺獄中咧，得到好多人嘅幫助啊！咁呢個又係好唔同啊，係咪？ 但係有唔好唔記得啲卡特嘅 case 咧，即係我稍都你知啦，年老記唔得咁多嘢啦。記得當時嘅情形，因為佢嗰個當時嘅情形咧，佢以前你睇翻個細路仔嗰陣時咧，佢個攜仔嚟㗎， 係啊， 都好緊要。 但係嗰個咧，就係睇個數據咧，有兩，然之後佢後面就成名啊嘛。 係啊， 有兩嘢咁睇，要做個做，如果我做裏面嘅 trial lawyer 咁睇，其中一個方法睇佢就係話，因為佢以前咁嘅攜仔咧，就因為衰啦咁。但如果啲數據攤翻嚟睇咧，所有啲年青人好似佢咁嘅背景，或者就算唔係有咁背景，就算有錢咧，都係有犯案紀律。如果我睇佢背景嚟講咧，就佢唔衰得過所有其他嗰啲咁嘅年青人。 嗯。 咁呢個嘢係就反映出咧嗰啲執法嘅人員或者陪審員都好咧，就係咧 favour to 佢嘅 interpretation。哇！如果佢係黑嘅，你有咁背景嘅，你就係衰人嚟㗎啦。咁呢樣我唔贊成。係。後屘成名嗰度咧，仲大鑊。嗱，近來咧，我唔知你有冇聽到喺美國咧。有接二連三嘅事件咧，喺個打足球嗰出嚟嗰啲明星啊，佢又有名噶嘛，啲真係知道噶嘛，有四五個咧，近來呢段時咧係近來係兩三個月咗啦，唔係就話佢喺酒吧打交，再唔係咧就話佢同啲人有性關係，或者係咧甚至乎咧話打妻啊。咁我個主意就話如果普通如果啲白人做呢樣嘢咧，一定就冇事嘅，唔會標榜得咁緊要。於是乎咧，你去推斷到咧就係話，你因為你有錢仲死， 因為出咗名， 你個太過招揚嘅，你何能有啲咁嘅待遇？我白人都冇啊，即係咁嘅意思。 哦，仲更加招人話病。 而家好慘嘅，而家我睇翻轉頭咧，而家講咧。在美國有兩大新聞，一個咧就係啲黑人，佢個對白人對黑人嘅價值觀嘅問題。係，佢黑人佢唔值得有啲今日嘅日子過嘅，所以少少咧就挑剔你，甚至用槍嚟打你咁嘅意思。 OK。好啊，咁啊，唔該曬教授電話先，好嘛？ 唔該曬。 咁啊，知道教授，喂，教授，十一月五號會嚟香港喎，嚟我哋節目喎， 係啊， 我哋可以親身近距離接觸呢位我偶像犯罪專家啊，黃教授。咁我哋到時見面啦嚇，咁啊，早啲休息先。 多謝你。 好，拜拜。 唔該曬教授。 拜拜， 拜拜。 我做乜叫人早啲休息啊？ 係咯，人哋頭先頭先嚟嘅喎， 啱啱起身。 佢都話早晨咯，頭先。 可能佢未瞓， 準備食 lunch。 未瞓醒咧，可能。 準備食 lunch。 唔該曬教授，好啦。咁啊，聽完咧更加了解啦。咁啊， 呢個電話好即係好資料性啊。 係咯，有真係唔知喎，有啲。 而家如果而家美國都仲係白人有對黑人有一個咁嚴重嘅所謂種族嘅歧視咧。咁就 半年後再挖個 case 出嚟 嘅， 係唔係？我覺得好好正路咯。即係頭先我哋咪講話半年後再挖個 case 出嚟， 仲要係六六年嘅時候， 六六年就再主使阿卡塔。咁我覺得頭先阿黃教授講嗰個 point 咧係 fit in 嘅喎。 嗱，其實阿卡塔佢出咗獄之後咧，佢仲嗱，首先講補翻一樣嘢啦，就係佢喺個監獄裡面咧。曾經出了一本自傳嘅，咁呢本自傳咧就係第十五嗰本書，係啦。咁呢本書叫《第十六回合》，咁入邊咧都幾諷刺地啦。佢就話佢嗰本書名咧就叫做《From Number One Contender to Number 45472》，即係佢本來咧係第一名嘅，即係差唔多係拳王啦。咁然之後咧去到個監獄嘅時候咧，個 number 咧就係45472，即係話咧我由第一就跌到落去4萬幾啊，一個咧即係個身份咧。即係由個天堂落到去個地獄嗰度咁樣咯。咁啊入邊當然就寫啲乜咧，就講自己一生人咧就點樣，即係喺呢個種族歧視啊中間你呢啲問題啊，點樣受人哋即係受咗呢個屈辱啊咁諸如此類啦，就寫咗好多佢自己嘅辛酸啦，咁樣就梗係大賣㗎啦啲書。佢出咗獄之後咧，佢就不斷咧繼續咧就幫啲受冤獄嘅人咧就去爭取啦，幫佢哋爭取出獄啊。嗱，我哋有一段片咧，想俾大家睇下咧。真真正正的卡塔啦，頭先都係講睇佢嘅相啊，或者咩啦？你睇一睇，即近年咧，呢個阿卡塔佢死之前幾年咧，佢曾經咧即都接受過啲訪問啦。咁啊，聽下佢咧， 年老咗啊，卡塔 係啦，佢自己親身喂，佢七十幾歲，但係個樣都仲好 keep 得㗎。 有做運動唔同㗎，睇 下佢咧，佢點樣講咧？佢自己即係對於啲冤獄犯嗰啲感受，我哋睇一睇段片先。 We defend innocent people from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there's a lot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going 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act,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ays that from 0.5 to 10% of all convictions every year are illegal. 10%. 10%. or almost 100,000 people per year are wrongly convicted and sent to prison or death rows. So my job has been, because I was wrongly convicted and I knew how they did it and I knew why they did it. So, I mean, what better work could there be for a former prisoner who himself had been wrongly convicted? So that's what I do. And I come to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it is to ge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 wrongly convicted. Because most people say, yeah, if you're in prison, then that's where you belong. Then you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But that's not true. That is not true. 可能個底夠厚啊！佢即係嗰時練拳啊，個身體好好，即係坐咗19年監啦，出到嚟咧，十幾廿年啦，都70多歲嘅佢咧， 中氣 咁好中氣，同埋咁你見到佢保養得咁 好，健康 係咪？你話黑人就襟老， 嗱黑人個樣係襟老啲嘅，呢個拜我自己嘅。 嗰個皮膚個構造啊，或者 佢，佢哋滑嘅， 佢哋好滑。 黑人嘅皮膚係滑嘅，即係相對其實好得意嘅。我自己嘅觀察咧。 咩？你起曬痰啊！ 皮膚越白，皮膚越白，其實通常越蟹嘅。 同埋易有皺紋。 皮膚越黑嗱，我講緊係人種。 你小心啲講嘢。 皮膚越黑，其實係滑嘅。 OK。 啊，即係呢個即係上天造物咧， 係咩？ 係有一個平衡嘅。啊，我哋黃種人就啱啱喺中間嘅。 哦，即係一半滑一半蟹咁。 又冇白咁蟹，但又冇黑人咁滑嚇。但我的皮膚顏色又在中間。 係啦，咁頭先咁黑咁滑嘅阿 Carter 佢講咩咧？佢就係話咧，其實即係根據統計咧，每年咧有10% 嘅犯人咧，佢基本上咧都係冤枉嘅冤獄啊，仲係咧送去坐電椅噶，即係大有人在啊，即係全部咧都係即係有10% 嘅人咧都係俾人哋屈嘅。咁佢就即係要就立下決心咧，要去救呢班人咯，咁樣。咁啊，去到即係今年咧，都話咯，佢就最後咧就喺佢臨死，因為佢患咗前列腺癌，就喺4月嘅時候死咗啦。咁佢死之前咧，個遺願咧就係要救呢個 David McCallum 出嚟。咁就啱啱喺上個禮拜出獄啦。喂，不過嗱，而家講翻轉頭，講翻阿 Carter 呢單案啦。喂，我自己真係始終咧，嗱，雖然咧。即係你排面睇嘅，覺得喂好慘啊！黑人又俾人哋即係成班白人圍住嚟砌啊咁樣啦，即係可能好多口供又好似明明都有啲問題啦，點解即係都可以砌到佢咧咁樣啊？係咪即係歧視啊咁樣？但係我自己睇翻咧成單案咧，喂，我冇辦法唔相信咧佢同單案咧係有關係。嗱，首先佢個 friend 個老豆就喺呢一單槍擊案之前。幾個鐘頭死咗，咁佢咧跟住就去揾佢個 friend 去慰問佢個 friend， 而且之後咧佢同警方咧講嗰啲口供，佢講咩咧？佢話咧佢之後咧去揾槍啊，去揾獵槍，我唔知點解佢會咁同警方講啊。佢話有支獵槍咧，佢唔見咗好耐噶啦， 唔見咗一年啊， 唔見咗一年噶啦。佢而家去要嗰陣時咧，佢嗰點解去2:30之後？佢唔見咗人咧，佢話佢揾槍。你點解會講呢啲嘢咧？其實 點解唔見咗成年嘅槍喺嗰個時間嚟揾？ 佢點解會講呢啲咁不利啊？對佢自己所有嘢，同埋咧其實警方有一啲口供咧，話乜嘢咧？佢話呢一個我唔知佢係砌佢定乜嘢啦。佢就話 Carter 咧同佢哋講：你哋揾到嗰個殺死黑人嘅兇手未啊？你哋未揾到啊？如果俾我揾到咧，我會殺咗佢噶咁。而且咧，佢好多 friend 亦都咧，即係同警方講咧，其實咧呢個阿 Carter 咧有嚴重暴力傾向嘅。仲有一樣嘢最大鑊咧，就係 Carter 喺佢出咗獄之後咧，唔係 ，sorry， 佢喺佢出獄係 sorry 出咗獄之後，咁有一個女人咧，就係幫救佢出嚟嘅負責，即係有份去參與營救嘅。咁但係呢個女人咧就後屘入咗醫院啦，點解咧？因為佢話咧就俾阿 Carter 打佢。是因為啲好少嘅事咧，好 minor 嘅事咧，打佢啊！好啦，咁你聽翻呢啲咁嘅證供啦，夾夾埋埋咧，其實嗱對佢嘅人格咧就好值得質疑啊！首先嗰個唔係人格，嗰個叫做本身佢個本質啊， 佢人嘅暴力傾向， 暴力傾向嗰樣嘢啊，即係佢會唔會真係為咗去我唔知佢叫好有義氣定咩啦，定係還是即係一時上咗腦咧，要幫佢個 friend 去報仇咧，因為佢老豆死咗，啱啱死咗，所以佢要去揾把槍去幫佢殺人咧。嗱，呢一個係一個動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你話如果係啲證人夾夾埋埋，包括即係坐喺住喺佢樓上嗰間酒吧樓上嗰個女人，係夾埋口供嚟到砌佢咧，我覺得呢個咧仲難相信有外星人喎呢個， 因為你要咁多人嘅口供夾埋去砌一個故事嚟砌佢咧，其實我覺得難咯。即係你話，如果嗰個小偷係為咗去交換一啲嘢，然之後咧去砌佢，同警方夾埋嘅，我信嘅。但係如果你話連嗰個女人，連嗰個喺酒吧嗰個生還者都係夾埋口供去砌佢，或者話有架白色車，其實全部虛構出嚟咧，我就唔信啦。咁我唔係好信啦，因為當時咧其實警方喺個馬路上面咧，淨係見到一架白色車，一架極有可疑嘅白色車，就係、是、而且卡塔都承認咗佢當時喺架車度嘅。咁你點解會喺架車度咧？點解你嗰陣時會喺附近？啱啱呢件案完咗之後，你就喺個馬路上面飛馳咧？ 好啦，阿花家姐， 係咪先？好有可疑啊！我真係覺得 講咗一個 point 咧，你話個動機嘛，佢話佢揾槍嚟報仇嘛。邊個講話嗰四個白人是殺死阿 Eddie 個繼父的人嚟嘅咧？ 嗱，但係佢首先咧，佢其實唔知道邊個殺嘅，但係佢淨係知道咧係白人殺。咁而呢一間酒吧咧，因為咧係好多白人喺裡面嘅，而且因為我都話啦，一開始講咗呢間酒吧嗰個 bartender 曾經即係啱啱我哋講個死者阿 Jim Oliver 咧，佢有一個記錄咧，就係曾經唔賣酒俾啲黑人，所以呢一啲嘢咧一定喺嗰個區裡面咧。他哋嗰啲酒吧一定是傳嚟傳去的，一定是覺得呢間酒吧的人裏呢個白色，即係白人酒吧咧，係即係佢哋印象很差嘅。咁會唔會佢嬲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去揾一間即係有很多白人喺度嘅酒吧去，即係報復咯？咁反正佢都唔知邊個。 我覺得呢件案有很多個巧合咯。 點咧？ 好多個巧合。 阿媽媽。 係啊。 幾多個巧合？嗱，首幾個咧？ 嗱，首先就是佢可能佢係佢話啊，佢有個朋友咧話佢2:15就走咗啊嘛，咁然後就有一個冇不在場證據嘛，唔知去咗邊啊嘛，咁可能佢真係走咗去做啲嘢， 佢做乜嘢咧？ 佢咪消失的人， 係啦，一個消失的人，但係我唔知道點解佢唔講佢去咗邊啦， 佢唔講咪就有問題啦。嗱，如果佢真係去做一啲即係同呢單案冇關嘅，佢大可以講出嚟啊。因為他根本就完全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證明到他做其他事 了，還有 Valentine 那個車頭，即那個 車尾燈， 車尾燈，還有那個街燈呢，你不是阿毛不是說那個車牌是橙色底， 不是，它是藍底 藍底橙字的嘛，那那時候沒有 LED 燈的嘛，全部是烏絲燈的嘛，黃很黃色的嘛， 不是烏絲，它當即其實街燈一般來說用的叫 Halogen， 即是老素膽， 它黃照黃的，咁你白底都得噶，其實黃照， 因為其實係難睇到嘅，即係藍底黃字定係藍底白字，喺一個黃燈底下其實難分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證言係唔係咁 100% 咧，我就唔敢講。 係啊，咁嗰度一個疑點啦。 即係你覺得證人口供， 好似我覺得係一開始已經想煮死佢咁樣樣咯。係啊，同埋好多個巧合咯。 喂，但係咁喎，如果阿卡塔嗱，首先我就覺得咧，嗱，我要講明一樣嘢咧，我覺得卡塔咧係有份參與呢單案，或者咧佢係知情嘅，或者佢係一個咧協助者嚟嘅，我唔覺得佢係有份開槍，因為咧如果以佢即係咁嘅身份地位咧，就算嬲極咧，佢最多喺側邊咧就慫恿人去嘅啫，我又唔覺得佢真係會自己咧即係咁樣冒住即係。咁佢嘅成個即係可能佢嘅前途就從此毀噶嘛。 同埋咧，佢可能係包庇緊喺車裡面嘅第三個人， 其他嘅同黨， 即係嗰個消失的人。 消失的人， 所以我咪覺得應該係消失的人同埋 artist 咧有份去，係就係嗰兩個兇徒就係 artist 同埋嗰個消失的人，而唔係呢個 Carter 嘅，因為 Carter 咧應該當時咧。佢只不過喺個車度 咁啱得咁巧， 佢因為咧 唔係咁啱得咁巧，佢當時就縮喺架車嘅車尾， 縮喺架車度。咁因為嗰個消失的人咧，我唔知點解佢可以消失啦。 完全係冇喺個資料裡面嘅喎，一個名都唔知嘅喎。係啊， 其實咧，警方係知道有一個咁嘅人存在， 係咪啊？ 甚至乎咧懷疑過咧，因為依一度咧就一定要睇翻咧嗰張map啊，第十嗰張。第十嗰張 map 咧就咁樣嘅，嗱，佢話當時2:30咧就案發啦，係咪？咁跟住咧2:35喺路上面行啦，跟住2:40咧就喺你睇幾近嘅地方咧， 係 俾人發現嘅。咁其實佢依度佢唔需要咁長時間行嚟行去嘅，點解咧？佢哋係會即係嘥咗咁多時間先至由案發嘅酒吧去到2:40呢個地方咧？就因為咧佢哋首先咧就經過咗嗰間酒吧，就去接一個人。那個人咧就係 消失的第三者。跟住咧就去再去到 Eddie 屋企咧，就放低佢哋嘅空氣啊，或者係換衫啊，諸如此類啦。先至咧慢慢咧，施思妍咧就係喺個街度繼續行嘅，跟住先俾警察周到嘅啫。咁呢個係警察嘅版本啦。就話咧，所以咧，佢哋極度懷疑咧，呢個 Carter 同埋呢個 artist 咧，就係嗰個主謀嚟嘅嗰兩個。但我覺得，如果警察要砌啊砌啊拳王生豬肉咧，喂，佢哋都唔夠佢打啦，點樣砌佢啊？嗱，首先我唔相信佢哋有砌生豬肉咯，因為如果有砌嘅咧，阿拳王冇理由從頭，佢從來冇講過俾人哋打嘅，我冇聽過佢講俾人打咯。因為如果佢係真係俾人打，點解佢唔講出嚟啊？佢冇講過，咁即係佢全部嘢係佢認噶啦，佢啲口供嚇。他沒有否認過啲口供錯喎， 但係同埋頭先阿黃教授佢講話，即係啲白人可能唔抵得佢咁而家即係做拳王啦，係啦，即係有少少妒忌啊，即係咁樣佢可能。 但係你拉個咁好砌嘅翻嚟，同埋又咁出名嘅翻嚟，會唔會即係仲好難咧？呢一件事係 即係咁啱得咁巧，佢哋又喺嗰個喺個路嗰度。 我覺得拉一個咁好砌嘅人就唔難嘅， 係啊， 因為一佢係一個名人。名人你不會在鏡頭前面作出這個叫做 武力攻擊的 嘛，即是你將武力攻擊的警察，這個很明顯地是一個即是一定被人追著說你錯的一個行為。你說即其實一直這樣分析下去，我覺得我比較偏向花家姐的講法的， 是 Carter 可能不是槍手，不是槍手所以你說屈他是槍手是冤獄呢，啱嘅噃， 佢係冇殺人嘅喎， 係啊，佢唔係槍手啊嘛。OK， 雖然佢可能係幕後主腦，但係佢唔係槍手啊嘛。咁所以佢的確係冤獄嚟嘅。 唔係喎，佢如果係共犯，佢知情，佢有份去咧。 等陣，你要記住，你要記住，technically 喺法律上定佢罪係因為佢係槍手殺咗人。 係 OK， 所以判佢終身監禁。 係 OK， 咁而佢的確唔係因為。作為一個槍手而去坐監啊！ 頂曬籠是共犯啫。 哦，佢頂曬籠就是幕後主腦。如果真的翻案，即係話真係揾到證據證明他是幕後主腦，然之後再定佢終身，咁係另一件事，完全是另一件事。 即如果根據佢呢一個罪名話，佢係有份去，即係佢係個兇 手 之一 咧，兇手之一咁係錯， 就是老屈啦。 就係老屈啦。咁所以你話佢呢個終身監禁是一個冤獄 ，yes， 合情合理。 因為他不是揸住把槍殺人啊嘛， 唔係槍手，唔係佢個罪名並不是一個槍手啊。 咁嗱，講到底，我哋都係推論啫。我哋根據翻啲，我哋唔會因為你白定黑啊， 即 係總之我哋根據翻你嗰啲咁嘅口供同埋現場種種，我哋得翻嚟嘅資料咧，去分析你究竟係唔係。但係真正係唔係，只有你自己先知咯。即係阿 Carter， 即係我諗佢， 即係當然啦。到今時今日啊，都冇得追翻轉頭噶啦，因為。人類的法律是不可能管一個已經離世的人的， 是他死之前都沒有講過個真相出來，反正他一直都要即繼續， 不是對於他來說， 他覺得他沒有罪 的，不是對於他來說，個真相就是他並不是槍手，並不是殺人， 是，但 是這個可能真的是真相， 是，如果他當時有份去慫恿別人去殺的，那其實他都是一個即幕後一個殺人兇 手，他叫幕後主腦， 幕後的主腦， 是啊，那你又也沒有阻止這件事發生，但是當然如果他即都要繼續用呢個即係一個受屈之身咁樣去繼續去傳播喺呢個世界。 仲有一個疑點，其實我唔知道各位有冇發現嘅。 點咧？ 幾有趣嘅呢、這個。Carter 喺佢1985年出獄之後，佢冇留喺美國。 去咗邊？ 去咗多倫多。佢到死嗰一刻，其實佢係喺多倫多。 咁代表咩啊？係 咯。個法律管制網問題。佢脱離咗美國嘅法律，去咗加拿大。如果真的有人翻呢單案，而可能找到他跟呢單案再有一些什麼關係，要再查他，相對難了。雖然美國和加拿大是有引渡令的，但是難了，因為距離遠。由紐約去到多倫多都要揸8小時車，雖然搭飛機是1小時。 咁即係佢覺得自己都有啲身有屎咁。 唔知係咪嗱，我估嘅啫，又係估嘅啫。 或者人哋想重新開始啦。 點解走去多倫多咧？咁 可能識咗個女朋友。 因為相對唔係，其實如果你講法例咧，相對加拿大嘅法例同美國法例去比較咧，加拿大嘅法例係相對寬鬆啲嘅，寬鬆少少嘅，尤其是係對即係唔同顏色嘅種族嘅人，因為大家嗰個所謂叫做 移民政策有不同啊，因為美國用緊嗰種叫 melting pot， 即係總之你要承認自己是美國人，然之後你進入美國，是一個咁樣嘅態度。加拿大不是，你進入了加拿大之後，佢哋叫 mosque， 即係好砌圖咁，你可以保留你嗰個種族或者你嗰個民族嘅特色而進入加拿大嘅，咁所以你係黑人，你可以有你自己嘅社區，你可以有你自己嘅文化，其他人係唔可以歧視你嘅。但是在美國不是種，我不理你什麼人種，總之入到來你就是美國人，你就要接受美國文化，這樣即那個態度是很不同的。所以他來即出了獄之後去加拿大，會不會有這些重的特別意思呢？ 我不理他，不理他究竟是不是當日是不是真的完全被人冤枉，或者他根本完全沒有參與過這宗案呢，而被人哋咁樣即係 或者可能佢只係軍火商啦，淨係俾槍人啦， 淨係俾槍人， 所以佢要揾翻把槍，所以佢要揾翻把槍佢， 揾翻槍俾人咯。 咁但係總之佢其實出咗獄之後咧，佢都即係係好投入去幫一啲咧，真係相信有啲啊真係咧 冤獄， 真係冤獄嘅，即係甚至乎我都相信呢個 David McCollum 啱啱即係出獄嗰個咧，都係即係都有好大機會俾人冤枉。咁佢都算係即係救咗好多人啦，咁樣就即但當年他究竟有冇份做咧，真係佢自己先知啦嚇。呢、這、一個 呢、這個唔到我哋咁啦。其實 嚇，同埋 artist， 同埋 artist 有冇份、？artist 首先我哋講漏咗，八一年已經出咗獄噶啦，即係喺佢出獄四年之前咧，就已經仲比佢早走嘅。咁啊，我哋信唔信佢，或者你信唔信佢咧？啊，咁啊，大家可以各自表態啦。但係咧、有一個人肯定信佢嘅，嗰、那個叫 Bob Dylan。咁我哋節目前咧。俾大家再即係聽一聽啦，佢為佢作嗰只咧《Hurricane》嗰只歌啦，咁就係咧入邊咧好得意喎，佢將即係佢成個故事咧，即係佢點樣俾人冤枉嘅故事咧，都填咗做歌詞咁樣嘅，咁用呢只歌咧做今日嘅結尾。今日啊，唔好意思，有啲即係窒窒地啊，咁啊，大家唔好意思啦，希望多啲重温嚇，繼續重温。 都建議大家睇下《Hurricane》嗰套戲，幾好睇嘅真係，真係幾好睇嘅。 咁我哋節目前咧，我哋俾大家聽一聽呢只歌，拜拜。 The story of the hurricane, the man the authorities came to blame for something that he never done. Put in a prison cell for one time, he could have been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玲玲、阿文为你包尽奇案猛料。